天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，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。你要相信，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。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九六九听资讯，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。我新奇，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，退役军人事务部财政部日前发出通知，再次提高部分退役军人等人员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。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工业企业财务数据显示，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快速增长，同比增长17.2%。从8月开始，巴西利亚大学将开设第一期幸福课程班，总共有240个位置，课程的教授是50岁的软件工程学科教授万德佩雷拉。近日，欧洲多国迎来高温热浪，法国超级大酷暑来临，超市风扇早已卖断货，荷兰热浪天气持续太久，公务员早早下班避暑。从北京市大兴区的朱大路、奉德路、东里路三条公路大修，诏安路将提及改造工程，朱大路预计9月完工，诏安路12月完工。2018年，全市将对100个老旧小区的供热管网进行改造。自2008年以来，全市已累计改造1950个老旧小区的供热管网。由杨洋、江疏影等联袂主演的热血励志青春剧《全职高手》剧照曝光，一批有梦想、有信仰、与团队荣辱与共的热血逐梦人跃然而出。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，感谢收听。 享受，有人没资格，怒视人走的，我害怕什么？大不了别爱了。他像个天仙，他太美了，我那么平凡，我开不了口，心里面晓得追他的结果，幸运的不是我。哎，我没那种命呀，他没道理爱上我，英雄和美人那是一国的，怪爱人太少了，对手太好了，劝自己别傻了，以前蹦迪了，以后非加油不可。我没那种命呀，轮也不会轮到我，爱情老是缺货，我争什么？时间越来越少了，越来越老了，我剩下一个梦，他走过来说，其实我错了，他爱我。他像个天仙，他太没了，我那么平凡，我开不了口，心里面晓得最大的结果，幸运的不是我。哎，我没那种命呀，他没道理爱上我，英雄和美人